渐渐看不懂听不见，哪管得了危险，消失的你天真的双眼，却忘了天下的侧面，在摇晃中模糊中不知道我到底要前往哪个明天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，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4月7日星期五，来关注国内资讯。北京市八日起实施以取消药品加成主要内容的医药分开改革。市卫计委预估，改革后的药价平均的降幅将达到20%左右。厦门海关五日发布十名潜逃境外的猎狐目标逃犯，3月16日冲击返回厦门归案。这是海关系统开展境外追逃行动以来单次劝返人数之最。五日，河北多地升级了房地产的调控政策，其中任丘市、霸州市、文安县外地的居民限购一套，首付比例不低于50%，高碑店市首付比例不低于30%。江西省目前出台规定，战略性的新兴产业项目非正常停建停产，产业引导资金需提前收回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ID1。 城美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上一个车王。地址：城美汽车城地下一层，电话0316330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，一元黄浦洲，震撼来袭。4月8日至16日，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，买钻石即享折上折。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，永久流行。 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 ！FM 1033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，汇聚波士智达奔驰、飓风红迪、一汽大众、燕郊颐和雪佛兰、燕郊颐和别克、燕郊广汽本田、北京福田家途汽车大厂长江店、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、新家汽车品牌，来一个地方见7个老朋友，现场购车还能抽奖，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。4月22日至23日。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1033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喜迎八方宾客，煎炒烹炸皆妙，笑味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。一首歌，诉说一个故事。 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不轻浮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停。 心情，走在人群之间，发现你我并不太遥远。一伸手在你的身边，天天看你的笑脸，你的一举一动犹如我的心田，这种感觉就像飞翔在海天天空，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，你的手如果在我手中，好像我一辈子不放松。缘分天空，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，再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。 最怕独自面对黄昏啊，脆弱。其实他能彼此治愈，在乱散的窗口，不同的心一样寂寞。他和他住在同一栋楼，遗憾的是爱擦肩而过。他们孤独时候都望着同一颗星球，他和他都在城市漂流，遗憾的是心无人写歌。他们彼此适合，却无奈的错过。 这道你脸上复杂的笑容，那原本该是我赋予你的承诺，现在我只能隐身热闹中。我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，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。我不能再看你我依然都是痛，即使知道暗地里你又回头。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，只有伤心人才有。你最后一身红残留在我眼中，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。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，我还想等你什么？你紧紧拉住我的手，又放开让我走，这一次让我彻底分手。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， 只要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，我不能再看你多一眼的时候，即使知道暗地里你又回头，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，只有伤心人才有。你最后一声吼残留在我眼中，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。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，我还想等你什么？你紧紧拉住我衣袖，又放开让我走，这一次和我彻底分手。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，只有伤心人才有。你最后一声吼残留在我眼中，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。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，我还想等你什么？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，你紧紧拉住我衣袖，又放开让我走，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。 失去理性，我想记起被你游戏扭曲着情绪，也许你从来不了解，你的爱会让我窒息，我想你最爱的是自己。Catherine， 我不属于你。Catherine， 我要我自己。抓得越紧，越抓不住早就破裂的感情。道理你也不可能反省，只希望你能够了解，为什么我离你远去，我要找回被夺走的星星。 Catherine， 情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4月7号星期五，农历3月11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

是他也好几年，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，只剩下我，只剩下我还继续口上含有你的十八年。有些事情走在红毯那一天，蒙上白纱的脸，微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很美。走在红毯那一天，戴上幸福的戒，有个人厮守到永远，是一生所愿。 相随，阳春三月天降黄金。三月十五日起，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、40枚素颜文纸。 活动详情：三河中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热烈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5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。第二期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，报名专线13715369956。惠州

时空。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，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4月7日星期五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近日，国际化妆品化学联合会向中国化妆品品牌百雀羚授予了金牌会员。据了解，该机构被誉为美妆科研诺贝尔平台，百雀羚是获该机构金牌会员的首个中国品牌。教育部国家语委近日印发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》的实施方案，明确提出要大力提升教师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，力争在“十三五”期间使所有教师的普通话水平达标。2017年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，我国的女性就业率已经达到73%，女性在职场中的作用愈显重要，但80%的女性认为就业过程中存在着性别的歧视，学历越高的女性感受越深刻。当地时间4日，被誉为科幻诺贝尔的雨果奖公布2017年的提名名单，由慈心的《三体》系列第三部《三体三：死神永生》入围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想和孩子学游泳，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，初学班、亲子班、私教班火爆招生中，专业的教学，优雅的环境，先进的净化设备，包教包会，办卡更有精彩优惠，3129-222，3129-333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不太好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的字字都珍贵，不见的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，那样苦苦徘徊。哦，为人情付出热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不见的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，那样苦苦徘徊。 窗遥望天空，数不尽的梦苏醒，闭上眼睛仔细聆听每一次激动的声音，不再恐惧大胆的飞行，爱让充满勇气，你是闪亮的星，在我生命里每一天每一夜相信，你是闪亮的星，温暖我的心，是闪亮的星，在我生命里每一天每一夜相信，你是闪亮的星，温暖我的心，爱让我不孤寂。期待未来，期待精彩，认真的做好自己，深深祈祷，寻寻觅觅，何时可以停止找寻，是闪亮的星，在我生命里每一天每一夜相信，你是闪亮的星，温暖我的心，爱让我不孤寂，你是闪亮的星，在我生命里是闪亮的星，温暖我的心，爱让我不孤寂，宽阔的天你给我指引，狂风的夜你让我平静，相知相惜我如此幸运，闪亮的星，温暖我的心。

成熟了前世的懦弱，才发现水一悄悄泛成眼泪。虽然看不到听不到，可是逃不掉忘不了，就连枕边等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。虽然你知道我知道，可是泪在飘心在跑，过了这一秒这一个笑，喝下这碗解药，忘了所有的好，所有的寂寥。水可以让你让我喝了不会醉，那么也许有一种爱可以让你让我流泪不伤悲。总是把爱看得太完美，那种好赌一场的感觉，就像输了前世的诺言，才发现水一悄悄换成了泪。虽然看不到听不到，可是逃不掉忘不了，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。虽然你知道我知道，可是泪在飙心在跑，过了这一秒这一个笑，喝下这碗解药，忘了所有的好。虽然看不到听不到，可是逃不掉忘不了，就连枕边的你的 有时候恨不得有双翅膀，只要飞，只要有你的人。想要有个温柔的梦，想要有个安定的梦，想要有一个肩膀依靠，听他说我全心全意爱一个人，也许不是我最爱的人。全心全意爱一个人，却是我最容易爱的人。 身上是雪中满心负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像是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因为阴云散散，我们都来停留。 要走得太远，拉断了我的视线，给我一点痕迹，让我还能看见你。是不是如你所愿，终于我只能放手，留不住的爱情，你让我怎么强求？留我在谷底，熟悉的你不再为我而美丽，你丢下的回忆逗我伤心，如今还在意。忘了你谈何容易，世界变得冷清，我始终不相信爱你竟然已到绝境。忘了你谈何容易，人还是伤了心，时间越是无情，是你不在乎的神情。终于我只能放手，留不住的爱情，你让我怎么强求？留我在孤独里，熟悉的你不再为我而美丽，你丢下的回忆逗我伤心，如今还在意。谈何容易，世界变得冷清，我始终不相信爱你竟然已到绝境。我忘了你谈何容易，人还是伤了心，时间越是无情，是你不在乎的神情。谈何容易，人还是伤了心，时间也是无情，是你不在乎的深情。 仰起头不流泪，是什么忍住了我的伤悲？是街上的行人，还是夜色太美？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，一个人不流泪。